渴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Thank you.

好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牵挂勾着千丝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警告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